强国新环节喺度奉劝大家关爱生命，远离国内航班啊！点解咁讲嘅？话说前几日有一班由香港飞去大连嘅国航 CA 航班，嗱，好彩就小弟上个月去大连，本身都谂住坐依一格噶啦。嗱，依一格 CA 航班起飞之后一个钟左右，突然间啊！由海拔10000米高，12分钟之内急降超过7000米啊！之后再慢慢先稳定翻，攀升翻去到8000米。事件引起民航处嘅高度关注，据知系有机组人员烟瘾起，忍唔住要扯翻飞，搞到机内嘅压力失衡啊！为咗食烟，真系去到几尽都有啊！所以如果买重保险，谂住益屋企人嘅你，嗱，你就应该知道点做啦。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啊！强国新闻者白琪咧喺度呼吁，如果各位听众咧想继续听我做节目啦，或者想即系锡我嘅朋友咧，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捐钱俾我白琪。点解呢？因为咧本人咧其实系一个集大大嘅支持者同埋忠实粉丝嚟嘅。咁咧有鉴于近排之前集大大清帝咁样啦吓，咁咧啊本人咧就做咗大量嘅集大大嘅闪卡啊、拼图砌图啊、雕像啊、figures 啊等等，我做咗好大批好大批，我谂住咧趁呢个热潮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喜悦就卖俾大家嘅。点知咧近排咧，喂，原来有消息话咧共产党咧想停止习近平嘅造神运动，唔单止停止啊，佢仲乜玩咁话要打击个人崇拜又成，话依家咧佢央视新闻咧佢连集大大个名都唔准提。我依家好惊啊！咁点算啊？喂，大家快啲支持我啊！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。 世界杯嘅曲终人散啦，64场国与国之间嘅较量波澜壮阔，震撼人心。当中最牵动香港球迷情绪嘅，依然系英格兰啊！开波、赢波、输波、好波，都有最多人一齐谈论，直情有赢一齐赢，输一齐输嗰种气氛啊！啊，你话香港人系咪恋英情意结呢？殖民主义心不死，咁啊未必使谂到咁复杂嘅。净系开波前啊，冇人逼你唱英国国歌，又即使你唱，个个揸住。个兜咁样，就算系殖民地时代啊，都冇人要将你摆到十恶不赦，要拉要锁咁样，咪睇得零舍开心咯。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， 好欢迎翻嚟今节嘅强哥 生或者 大家好啊！ 我未同大家讲咧，其实即系如果大家想捐钱俾我嘅话咧，咁你直接喺个 Facebook 度，即系我强哥生或者，即系直接 PM 我哋大家 溝通都得噶。你唔好搞呢啲啦， 好啦，下次直接影住张银纸 WhatsApp 个图俾你得唔得啊？ 你话如果咧捐到几多钱，跟住你就即刻系封咪啊，或者点你攞跑啊，或者你跪回家嗰啲咁样咧，就可能有人支持嘅，支持你嘅粉丝、啊。 我可以咧，嗱，如果捐钱俾我朋友咧，咁如果捐超过一， 仲要买集大大、啊， 捐超过1000蚊，我就会送我之前坐落嘅集大大所持球鞋。 嗱、如果捐1000蚊咧，你即场直播烧大大集大大嘅锁匙扣，咁啊，跟住将嗰条片咧就摆喺个又喺嗰个 音乐嗰度， 系咁播，系咁播， 唔得， 咁啊得， 应该咧捐1000蚊就可以见到白琪喺天安门广场嘅中央 直接烧，系啊， 烧集大大嘅任何嘢。 咁、我谂有人捐啊， 我捐1万。 我谂我唔使我哋两个出手啊，我谂佢可能去到百万位数字都得啊，咁啊真系威啊！ 咁啊真系威啊！ 买啲锁匙扣真系唔好玩啊！ 呢啲咪众筹咯， 系啊，你众筹搵啲有嘢啲嘢众筹啊嘛！哇，你几样嘢都系衰嘅咩？支持八期，买集大大锁匙扣真系唔好玩、啊！ 集大大好收埋你啊！吓我唔中啊！ 你咪走啊！你咪试下嗱，一边咧就系众筹集大买集大大锁匙扣，一边就系头先阿 Win 讲。嗰样啦，天安门广场即烧吓，睇下边样多人知，边样多人捐啲吓。 唔系，我觉得我依家咧，嗱，如果咁样样咧，我啲货我扎住先，迟早一定反弹。你讲迟早咧，你共产党啲嘢咧，你今日你前日就煲集大大，依家又唔俾讲，你过嗰几日又俾讲翻，又煲翻噶。 系啊，啲人咪弹出弹入咁样。 系，所以我咩噶？哎、 喂，不过我哋而家讲翻，即系都系讲埋个世界杯先，因为讲埋呢个礼拜，咁跟住就冇得讲噶啦。而家世界杯出街啲人咧就完咗场噶啦，咁啊集大大就都有个足球。球梦啦，咁啊，究竟而家即系我哋应该系支持习大大嘅足球梦啊，定系点咧？ 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哋 讲翻啱啱前几日嘅一场比赛先啦，由嗰度开始入手。 出街嘅前几日定系 出街？出街嘅前一个礼拜嘅。 系 OK。 咁啊，系我哋录音嘅前两日啦。咁英格兰输波，之后 MJ 都喊咗几日。 黐线，冇可能！ 你咪喊湿咗几个枕头啦？ 边有可能啊？ 饮咗几罐啤酒 啦？我早已经支持克罗地亚噶啦。 喂，不过话说英格兰嘅足球比赛啊，而牵涉到有英格兰队啊，好似 MJ 嘅引言话斋，其实真系。好牵动人心， 最多粉丝， 即系有冇谂过？我记得前几日仲单独问咗 MJ 一个问题：如果英格兰对中国决赛啊，即系幻想住我哋习大大嘅中国梦，而呢个中国梦系今时今日到 决赛嘅， 冷静啲， 分组赛啦，不如 冷静啲，好啦，分组赛， 基本上英格兰你入决赛都唔容易啊嘛， 中国啊， 真系离晒谱啦， 分组 赛，你再咁唔听我哋节目噶啦，我哋 分组赛啦，翻嚟分组。中国队国足对英格兰，咁你会支持边一队？ 嗱，咁样讲先啦，唔好话对英格兰先啦，即系呢个都系唔公平嘅。而家咁样嘅情况啊，认真客观地睇啊，中国队今时今日啊，即使佢对泰国、对卡塔尔。 我谂你会支持国足嘅。 我谂反对嘅人咧，都系真系起码有三四成噶啦。 你讲意思反对系 支持对手， 支持 冇错， 系 因为即系当时个中 你嗱，你个三四成系香港人啊， 系香港人 啊，即系唔系十一二亿嘅中国人、啊。 梗系唔系啦，咁十二亿中国人就已经唔会有啦。 即系你会觉得有三成嘅人系抱住一个 睇佢点死系啊？ 即系你唔会觉得好讽刺嘅咩？曾经我睇过一单新闻，就系、是、前排冰岛。在呢个世界杯都有不错的表现，虽然是小组赛就出了局，但冰岛三十几万人口，即是他们是留在屋企看电视，以至到去现场打戏的，基本上占了人口的九成， 啱啊， 咁啊，或者唔止九成添，但系点解会喺我哋已经回归嘅香港，居然唔好话支持，会系好似大家 MJ 话斋嘅，有三四成。会系打对台， 因为有啲英美嘅特务喺度搞，咁简单。 因为啲外国嘅势力，唔系呢个系一个好复杂问题。首先我哋即系头呢个系关乎到嗰个咩香港人定系中国人嗰个关系啦，即系有少少嗰个认同感啊。即系而家你究竟话你而家问700万香港人系咪？而家当700万， 700几啦， 你问700几万香港人，究竟佢哋当佢哋？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啊，定系中国人咧？你自己出去世界各地，你介绍自己嘅时候，你会想话自己系香港人啦、啊，定系中国人咧？咁譬如冰岛嗰种又唔同嗱、啊，我都希望啊，其实我唔觉得自己真系唔爱国啊，我都希望呢一个民族、呢、這个国家或者呢个国家队、呢、這个球队，佢真系做到一啲嘢，而系令到我系心悦诚服，系觉得啊，我真系要支持呢个国家或者国家队啦，而唔系去用一啲威逼利诱哦。你唱国歌系要尊重，好似我引言所讲，你去用一啲法例，用一啲即系威逼利诱啦吓，去逼使我去中意，定系话你做一啲嘢，去令我由心觉得我系中意边一样嘢系优胜劣败？我觉得大家心中一定系 佢而家咪由心咁去做好多嘢，令到你支持咯。 嗱， 由2003年你哋香港嘅沙士经济唔好，我就俾好多自由行你啊，知道你哋啲人唔生仔，好啦，我就每日输150人落嚟帮你生仔。 你近排唔好讲得咁远先。系嗱，我哋香 港，你话佢哋系昆虫？ 我仲有香港人，我哋香港人最爱嘅港铁， 系 咁你依家立法会话查佢，咁你已经可能上边落 order 话，哎唔好搞住港铁啦，港铁好多工重要工程噶啦，咁你咪唔使烦咯， 系咯，大家即系心中有数啦，结知佢哋唔够钱，我哋又有啲吓港股咩深港通啊， 系啊， 唔知咩通啊， 你同埋你唔好忘恩负义，你仲要起条高铁俾你咧， 啊唔系我哋。唔系我哋中国睇住你，你哋一早就食屎啦！ 即系嗱，我哋翻翻转头，由呢个头先我哋最早嘅中国对香港队啊，对英国队啊，即系就可以由此而否释到啊！其实香港人仲系即系到现在为止啊，仲有三四成系反对大陆或者系即系对中国呢个国家唔认可啊，唔认同我哋系呢个中国香港人嘅身份。 我好客观咁样讲咧，系1997年嘅时候咧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 系 我见到嘅香港人咧。 即使是冇话十分鍾意，其实都冇十分反对嘅，都觉得啊可能 OK 啊， 我都系其中 一个，是啦，可能即系有改变呢咁样。咁但系经过呢十几二十年，系你大家即系大家系住埋一齐啦，拗撬嘅多咗啦，知道对方嘅为人啦，咁所有各方面嘅事情，譬如话头先讲嘅咩沙士自由行啊，一国两制啊，普选啊，所有嘢嘅事情，大家对落，究竟香港人对于呢一个中国仲有冇一个咁样嘅认同咧？ 但佢始终系你老母喎、 啊，唔系同埋咧，嗱MJ， 但我反而会觉得咧， 系 唔系去唔使去到97咁远，即系大家睇翻08年奥运咧，北京奥运咧，其实好多人都好支持， 系啊， 08奥运好支持， 系啊， 刘翔。好似跑唔到嘛，一出闸就脱脚啦嘛，都有少少系失望，未至于流眼泪嘅。 唔系，我心里睇新闻真系见有人可能，即系有香港人因为刘翔跑唔到流眼泪噶。 系会有心种系戚戚然嘅，即系你嗰阵时都仲会揾个刘翔嚟卖电视广告啊咁样，即系形象都好好啊。咁但系近年咧，呢个系一个折射嚟嘅，即系因为咧，我哋而家面对住，即系我。偏少政治啦，面对住个政权，我哋无力嘅时候咧，有时就会将呢个不满嘅情绪咧，折射去其他嘅位置，譬如话折射去一啲人民嗰度啦，折射去国家队嗰度啦，其实都有嘅。咁呢样嘢折射国家队咁就球赛嘅矛盾啦，另一样嘢啦。咁啊折射到人民度咧，我就觉得应该系尽量唔好嘅， 因为即系踢人哋嘅箧啊。 系啦，其实有少少嘅，即系因为你对唔到个政权啊嘛，咁你咪即系将所有嘢一竹一支竿打一船人咁样。总之就系你班中国人搞到我哋咁样。其实就人民还人民，政权还政权嘅。咁但系即系当你冇办法嘅时候，咪将折射落去，所以就会出现头先我讲啦，即系真系中国对任何嘅球队，包括之前又有加多少少嗰啲咩 海报 事件 啦， 系啦系啦，咁嗰个仇恨已经系结落咗 啦。嗱 ，MJ 就用一个家庭式咁样嘅比喻啊，但系如果我又用翻个家庭式，佢点唔着都系你老母、啊，即系中国佢点唔着或者点样反对，佢始终。 咁呢个老母究竟似唔似个老母？佢系咪即系会真系爱护我啊？定系想控制我啊？ 买佢做鸡啊？ 系啦系啦，咁就要睇啦。即系你系嗱一个老好啊，你用老母或者阿爷或者用点样比喻？咁个老母佢有冇尽到老母嘅本分咧？定系话佢根本就系利用你啊，喺度压迫你啊，即系剥削你嘅自由啊之类嗰啲所有嘢？ 同埋咧嗱，老母又好，老豆又好，阿爷又好，阿公又好， 系啊。 依家咧，我有少少咁嘅感觉咧，就系咧，就算系老豆咧，都系趁你半夜瞓紧觉嗰阵时摸你嗰只老豆嚟。 所以啦，系啦，当你如果真系对住一个咁嘅老豆，你听到几锡你咁样，啊 跟住除你条裤。 系啊，咁你仲可唔可以当佢一个老豆咧？咁样，咁所以即系而家咁耐以嚟嘅问题，所以头先你讲话中国队对住国家队，你唔使讲，唔好话我哋香港啊， 系 你其实内地人咧。都是的，内地呢最多可以评论那个 空间啊 的那些权力机构啦，是啦是啦，他就是用来 challenge 中国队嘛，其实他们都有同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喜欢闹一些国家队呢？其实他们平时都是不可以闹嘛，但他们闹国家队呢就可以即是可以唱心随心所这样去闹，他们都有一样的问题，所以你说喂中国队对着其他的国家球队的时候，我谂啊，唔支持嘅人应该都唔会太少啊！ 你唔好话对英国， 系啊， 你对老挝啊，老挝我哋都系咁啊！ 嗱，咁但系可唔可以理解点解到今时今日我哋依然会因为英格兰啊，英国队会可以牵动到我哋嘅心？可唔可以理解就系当其时我哋喺英国嘅统治期间，始终系仲系有一份嘅感恩之心喺度。 其实咧，我呢个咧，我想拉远少少，唔系政治嘅层面讲，即系我其实我都谂过啊，点解香港？咁中英格兰 系英超咯， 其中一方面， 我因为咧，其实咧，据我所知咧，真系你香港直播，即系播足球啦，咁讲啦，其中最早嘅联赛咪英国联赛咯， 系咯， 就咁简单嘅，但系其实即系即系嗱，英国联赛即系几十年历史，未必系特别劲， 系 即系可能对比几十年前嘅德国或者再。 近啲意大利或者依家西班牙聯賽，可能英格蘭係比下 渣添， 比下去嘅聯賽。咁但係佢早啊嘛，即係啲人係睇開啊嘛。呢、這個我覺得係 老朋友咁樣， 係啦，政治以外其中一個原因嚟，我覺得呢個真係。 咁但係政治以外就好簡單啦，即係你如果真係咁樣比較，即係我哋呢啲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人啦嚇、即係我面對面前呢兩位啦，自己衝出嚟啦，即係你如果有個比較今日嗰個話事人同以前嗰個話事人，大家喺嗰個所謂嘅法制啊、公義啊、道德啊所有嘢嘅教育上面，究竟邊個係好啲？你會中意邊一個類型多啲？甚至有啲嘢嗰個美感啊，我真係覺得英國嗰個郵筒係靚過而家郵筒好多啊！咁呢啲所有嘢比較之下，就會覺得嗯係咯，你中意邊個多啲咧？ 同埋咧，即係我覺得都覺得好得意嘅。其實我本人我並唔係最即係我甚至有少少反英格蘭隊噶嘛，即係我有少少噶嘛。咁但系咧，嗰日我睇住英格蘭場波咧，我突然間聽到側邊啲球迷啊，即係有啲人後自己即係可能吹奏緊啲樂曲，佢有啲人吹奏啲英國國歌出嚟咧，我都會有份莫名其妙親切感嘅，即係就算我反應到嗰行。我听完好听到好做， 但如果你睇紧英格兰嘅球赛嘅时候，突然间隔篱响起中国嘅国歌，你会 我会起身自警啦，起身自警啦，你想问埋啲问题咧，同埋喊， 满面感动系啦， 同埋喊咯， 但系场波冇中国鼓， 佢都要喊噶，有咩办法？ 冇计啊， 如果唔系要坐监， 系啊，见到国旗啊，系啊， 但系我担心嘅一件事咧系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。除咗北京發現到哇，點解播英格蘭嘅國家隊嘅比賽，大家都依然係咁支持；播國足嘅比賽，大家依然係咁屌，係咁鬧。哇！佢哋嘅想法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咁感性或者咁理性去考慮。我驚佢會去行到一個極端係乜嘢？就係你班撲街，就係自細冇受過我哋嘅國民教育，我就要再加大力度，國內嘅術語，加大力度，點樣？去令到你哋嘅下一代再潛移默化，慢慢咁靠去我依邊。 我就想睇佢幾時醒嘅，即係我假設真係有個部門，真係好似阿 Win 咁諗。我其實我諗有啲人都感受到，可能真係有嘅，即係會諗啊點樣令到香港人更加愛國咧？咁佢之前有好多嘅辦法去令你即係所謂嘅愛國教育啦、國民教育，即係俾個名佢啦，係點樣令到你更加喜歡呢個國家咧？咁樣究竟係用緊佢之前嗰啲高壓式嘅手段？喺教育嗰度着手，喺宣传嗰度落手，所有嘢都要落手，定係话你真係做好自己，可以令到人哋从心地由心地出发，係觉得啊，我真係 power of 呢个国家，我觉得呢个国家真係有佢有我值得我鍾意地方，我希望佢哋有一日会醒。 我觉得佢觉得自己做好自己 㗎，佢已经做得好好啦，我而家有咩对你打乜街唔住啊？ 等先 ，M J 你依家觉得中介咪做得好差？系咪嗰阵好差？ 某啲嘢个 presentation skill 系差嘅，系啦，即系譬如真普选呢啲，即系有啲嘢喺嗰个道德上喺嗰、那个即系件事系讲极都唔通嘅情况之下，即系譬如我刘霞事件啊、刘晓波事件呢啲度，你基本上系点都点样讲你都企唔稳阵脚噶，咁但系呢啲情况呢啲咪就系即系人哋睇你做到嘅嘢咯，咁你咪俾人捉住呢一啲可能西方国家都系扑街嚟噶，咁但系人哋捉住你道德喺道德高地捉住你一啲嘢 challenge 你啊嘛。咁你冇得反击㗎喎。 佢而家佢唔同你讲刘晓波，唔同你讲刘霞，佢只不过佢就会觉得我已经其他方面做得好好啦，你唔好挑剔我啲做得唔好嘅。 同埋嗰啲咩刘晓波刘霞佢哋係搞乱㗎。 係呀係呀係呀。 你知不知 道？係呀 係呀。你免 白。你免不明白。 即係大家有眼睇嘅，係我都明白啊，佢刘 霞。佢识搞呢冇。 对的係呀。係呀，邪恶嘅势力啊。 但我担心嘅呢就真係佢会再进一步要落实呢个，譬如取缔广东话啦， 系 消灭你个语言，消灭你个文化啦，跟住再让令唔好嗱，年我都开始洗脑啦，有啲好多言辞都应该让啊，即系令到你嘅下一代都慢慢可能去你要批斗你老豆，如果你老豆有啲咩思想错误咧，你应该去告发佢，即系会用翻以前文革年代嘅方式。 我就系话我庆幸而家嘅科技啊，而家所以多啲人移民啊，去其他 國家睇啊咁樣咧。 移民去咗睇就 移民，你唔會翻嚟喎， 會翻嚟噶嘛？即係佢哋會有交流噶嘛？係、啦，咁多人知道世界係點樣嘅。咁即使唔好話香港啦，我哋接觸到嘅內地人民都好啦，越嚟越多人知道世界係點樣運作嘅。咁佢係唔能夠單方面，即係雖然佢嘅宣傳機器好大，即係譬如嗰陣時佔中咁樣，日日都話喂佢哋係犯法，係犯法，係犯法，呢班人係阻人揾食咁樣。咁但係總有一啲市民啦吓，佢可能本身系冇立场嘅，但系佢识得分睇成件事去分析，咁而识得去咁样客观睇件事嘅人咧，系越嚟越多，包括喺中国在内，所以我觉得佢呢一啲所谓嘅再想加大力度去，佢可以加大咁，但系要去咁样洗脑咧，系越嚟越难，已经唔系文革嗰个时代咁样。 但系你呢个所谓已经加大力度，其实喺我嘅角度嚟讲系。未去到極致噶啦， 封網咯， 仲可以去到極致 嘅。 其實封國冇可能嘅。其實我哋而家嘅由777上台之後，我哋嘅教育局局長已經係換咗人啦。咁基本上嚟講，佢已經係。好強硬啊！咁將我哋嘅好多嘅教育嘅方針都改變咗，譬如最簡單嘅歷史科啦，就將文革好多嘢都已經係將佢變細咗，或者唔講。六四更加唔會隻字不提啦。咁香港嘅歷史，譬如呢個六七暴動，我聽翻嚟都好多已經喺書本裏面睇唔到，揾唔翻。 正啊！嗱，佢哋想咁樣做嘅時候咧。正正係呢一個社會啊，而家香港嚇，即刻有種聲音係將呢一種加大，咁佢會發現呢一啲咁樣嘅做法咧，係適得其反嘅，即係越抹你越抹走佢咩，佢越存在，係啊，你越去加你嘅想加你一啲主觀嘅意見落去咩？越多人出嚟話你一種加落去嘅嘢係唔啱嘅咁樣，咁所以我睇下暫時我樂觀嘅，即係香港，尤其是大家聽眾朋友啦，只要我哋保持住我哋清醒，我哋對住呢一啲嘢仲有警惕嘅作用咧，其實就應該唔係咁容易做到嘅。 好開心啊！我哋熟悉嘅 MJ 又翻 嚟啦， 樂觀樂觀嘅 MJ 又翻嚟啦，好啦，既然樂觀嘅 MJ 翻嚟，咁我哋一陣去食餐好嘅， 好嘅， 咁啊， 中國萬歲！ 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我哋都准备出发食好西啦。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见，拜拜。 希望呢个香港可以入呢个世界杯，然后赢英格兰啊， 唔系赢国足咩？ 好啦，咁啊，下次再见。